史记游侠列传写了若干侠客，其中最浓墨重彩的写的是郭解，是吧？武士郭解，状貌不及众人，言语不足才者然天下，无贤与不孝，知与不知，皆慕其盛，言侠者皆引以为名。什么意思啊？郭解名满江湖，然后呢，真正的侠里的老大，不管是谁啊，只要是称侠的，都得说我们是郭解那一支儿的，郭解是我们的榜样。我们把《史记》里关于郭解的事迹和《水浒传》里宋江的事迹，我们比对一下。 难受，想哭。世界这么大，知识这么多，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。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，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，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。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，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，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。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陈红先生主讲的《水浒好汉文化基因图谱分析》，解读文学经典的途径之一。说到了《水浒好汉》的文化基因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因为多元基因的进入，使得这些好汉的形象更加趋于复杂丰厚。前面说到的一个典型人物宋江，他就有着江湖血脉和庙堂血脉。 在《水浒传》里的宋江，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两条血脉，一条是江湖的血脉，还有一个呢庙堂血脉。是不是就是这个作者刚才我说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呢？还是我们可以倒出一个根儿来，哪来的？我们把史记里关于郭解的事迹和水浒传里宋江的事迹我们比对一下。我们先看看郭解，侠义之名满天下，无贤与不孝，知与不知，皆慕其盛。我们看宋江最大的特点，侠义之名满天下，山东河北闻名，天下好汉都称他做及时雨，能救万物。这种描写在《水浒传》里反复出现了几十次啊！不管哪一个强人，只要一听宋江的大名，都是扑翻身便败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形象反差。哎，这郭解这么不得了的一个人，影响力这么大，为人短小。首先，这个身高大概是1.6米左右啊，状貌不及中人，长得黑，不光是不威风，在平均值以下。这个郭解，而且口才还不好啊。言语不足彩，哎，反差很大呀！这么有江湖地位，然后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我们看宋江，本来此前的宋江是勇汉狂侠，巨盗宋江。到《水浒传》里什么呀？宋江自称小弟德薄才疏，身材黑矮，特别说他矮。人家前面没有任何一个字说过是宋江矮，到《水浒传》里说他黑矮。貌卓才疏，啊，文也不能，武也不能，长得也挺难看的，然后又没才华，也口才也不行，跟郭解太像了。再往下看，主要的经历，《史记》里写郭解主要是什么事呢？说当时这个汉朝初期啊，经济凋敝，所以搞了一项政策，就是移民。把这个很多地方的有财力的人都集中到首都，强化首都地区的经济地位。但是一般人都不愿意被移民，当时就规定家财在300万以上的必须移。地方官一统计名单，郭解他们家大概就是230万，也不够，上不了这名单。有一个姓杨的人说，你别看他们家钱不多，他影响力大，就把郭解名单给上去了。上去之后呢，当然这郭解他很生气了， 郭杰手下的人就把这人给杀了，杀了就成了一个大案子。这个案子一直到了皇帝的御前就争论，好多大臣替郭杰讲话，说这事儿不是他干的，别人干的，我们不要追究。他干过很多事儿，慈善呐、啊、等等的，我们最好不要发办他。这时候就有一个读书人，是知地的一个儒生，就跟皇帝啊上了一折子，就冲着有这么多大臣替他讲话，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个什么人，所以必须得办他。那么郭杰没办法了，就亡命出逃，出逃天下通缉，人家就不断的追他。他呢，很多朋友到一个朋友那儿住没两天，好，通缉令就过来了，他又跑。然后他每一次落脚的地方都把朋友给连累了，到最后那个朋友一看怎么办，掐断线索，把郭杰送走，自己自杀了，掐断线索。哦，还有一点，是给他说坏话这个儒生就被他的粉丝给捉住了，说你竟敢说郭姐的坏话，就把他的舌头勾出来给割掉，然后把他给杀了。宋江呢，犯事出逃，对吧？哎，天下通缉，也是跑到哪儿就把人给连累了。最典型是把花荣给连累了，是不是？花荣本来做地方官做得好好的，给连累了。中间又有一个儒生说他的坏话，就是黄文炳，对吧？黄文炳最后呢，被李逵碎割黄文炳，很残暴的给杀了，还不是一般的杀了，就是李逵把黄文炳身上的肉一条条割下来，搁在旁边烧烤着就给吃了。哇，这些基本的情节很像，然后呢，这中间很多细节也很像，比如这郭杰啊，这个黑社会的大首领，平常非常谦恭，和周围的邻居们关系都很好，乃至于他到哪去大伙都很尊重他。有一次到一个地方碰到一个人，别人都起来向他致敬，那人就是正眼都不看他，就不理他。然后回来之后好多人都说应该惩罚那个家伙，他说、哦、不要不要，他把那个人请到家里来，请那人喝茶，请那人吃饭，把那人给感动了，说没想到你是这么大度的一个人。宋江呢，你看看，就跟什么卖汤的王公啊，跟什么那个阎婆，这都是小市民呐、啊，关系都很好的，经常帮助他们。柴进的庄上，他上卫生间，这个喝了点酒，走得不稳，一脚踩到一把铁锹上，铁锹上有些炭，一个人得了疟疾，正在那儿烤火，结果这个炭就飞起来。啊，把那个人身上就给烧了一下，结果那个人就要来打宋江啊，柴进就来劝宋江呢，非常客气，不在乎。哎呀，大汉呐，是我对不起你啊，这事不怨你，怨我。这人是谁呀、啊？武松啊，他们俩就这么结交了吗？武松一辈子就服他呀，就从这儿开始的。这都很像的，是不是？一开始傲慢不为礼，然后他原谅了，然后得到他的心啊。还有疏财好客，说郭姐家里经常有各路朋友来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来了就招待，招待走就送钱。《水浒传》那些宋江也是啊，啊，各路江湖好汉只要来了，无不管鼓，管鼓就是招待呀、啊，走一定送钱啊，啊。宋江刚一碰到李逵。李逵赌钱输了，这个很懊恼。宋江说：“这个小事儿啊，你干嘛？”说：“我现在想弄点钱去翻本，我没钱。”宋江叭掏出五十两银子，那五十两银子等于现在得起码等于10000块钱吧？一点都不含糊。这些细节也非常的像。也就是说，原来的文本里宋江没有这些事儿，现在出现了这些事儿，这形象就丰满了。丰满了干嘛呢？就形成了他作为一个江湖上老大的形象，及时雨。而这些个事迹和细节和《水浒传》里的郭杰 何其相似。这样宋江就从原来简单的勇悍狂侠到了《水浒传》里江湖教父，这是一脉。我们说还有庙堂的血脉呢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什么叫庙堂的血脉呀？这个中国小说里啊，尤其明代这个小说里有一个现象叫道德领袖。什么叫道德领袖啊？先说《三国演义》作为领袖人物，那么有两个人是作为强烈对比的，一个是曹操，宁我负天下人，勿使天下人负我。那么作为跟他对比的形象，当然就是刘备了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刘备，你说他有什么本事吧？诸葛亮没出来的时候是每战必败呀，这个好像能够练两下去打人家吕布，还哥仨打人一个，是吧？这赢了也不算怎么地。这刘备没有别的什么好处，但是有一个好处啊，大伙一提刘使君，哇，那可不得了了。最典型的是这段刘备摔孩子啊，赵云从千军万马里把他儿子救出来了，然后给他说，哎，你看幸亏小主啊无恙。刘备拿过来之后接过来，啪就摔在地下了，说为你这个小崽子差点损伤了我一员大将。把这个赵云感动的一辈子也不离开刘备了啊，这道德领袖。西游记里呢，孙悟空的师父是谁啊？说唐僧。唐僧教给他什么了？什么也没教啊。他的师父是那个须菩提，对不对啊？他的本领全须菩提教的，但是在小说的95%，他的师父是唐僧。唐僧是取经五众里的领袖嘛？唐僧有什么本领啊？道德楷模，是不是啊？各方面的道德楷模，不杀生，不好色，又善良。尽管一点道行都没有，他是领袖。水浒传宋江也是啊，自己说了，文德武功一无可取，是吧？形象也不行，但是就奇怪了，天下好汉都服他，为什么？他是道德楷模。这种情况怎么形成的？因为中国古代啊，尤其是从宋代以后，有一个大家奉为天经地义的信条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什么意思？内圣外王，你要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做一个领袖，首先以德服人，以德服人，以德服人，你要在道德上成为最好的楷模。哎，这个形成了一种传统，拿弗洛伊德的话说，一种超我，在大伙的这个思想深处，那就应该是如此。 宋江的两条血脉从何而来？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，今天安排了陈红先生主讲的《水浒好汉文化基因图谱分析》，解读文学经典的途径之一。在音乐和广告过后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这一内容。 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 嘿嘿参北斗啊，生死之交一碗酒啊， 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 嘿嘿全都有啊，水里火里不回头啊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。 生事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呦嘿嘿。 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 嘿嘿参北斗啊，不分昼夜一碗酒啊，

孝义、守法与权谋、野心两种东西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，怎么去理解？为什么在我们现在看到的《水浒传》当中会是这样的设计？两条血脉又有着怎样的缘由呢？下面我们继续来听陈先生的讲解。 这样，宋江就从原来简单的勇悍狂侠到了《水浒传》里江湖教父，这是一脉。我们说还有庙堂的血脉呢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什么叫庙堂的血脉呀？这个中国小说里啊，尤其明代这个小说里有一个现象叫道德领袖。水浒传宋江也是啊，自己说了，文德武功一无可取，是吧？形象也不行，但是就奇怪了，天下好汉都服他，为什么？他是道德楷模。这种情况怎么形成的？因为中国古代啊，尤其是从宋代以后，有一个大家奉为天经地义的信条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什么意思？内圣外王，你要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做一个领袖，首先以德服人，以德服人，以德服人，你要在道德上成为最好的楷模。哎，这个形成了一种传统。由此我们来看《水浒传》里的宋江，我们看一些比较独特的笔墨，比如看这段，这边是个李逵，李逵旁边是谁？是个皇帝宋徽宗。宋徽宗旁边那个美女是谁？是个著名的一代名妓李师师。李师师旁边是谁？是燕青。燕青是干嘛的？是宋江来见李师师，燕青是皮条客，拉皮条的。那么这段是什么呢？就是宋江来见李师师。为什么要举这段呢？太奇怪了，他来见李师师就惹恼了一个人，就惹恼了李逵。李逵就干了两件事儿，这是70回以后的重头戏。第一，李逵大闹东京，放火把李师师那个妓院给烧了，然后还不死心，回到梁山就把忠义堂前边的那个大旗杆给砍倒了。李逵指着宋江，一看宋江、柴进和李师师对坐饮酒，说五分没有好气，圆睁怪眼，只瞅他三个，然后就指斥宋江：“你原来是酒色之徒，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宴。”李逵从见了宋江，俯首帖耳啊，真正死忠死忠的，发生了这么一段。哎，怎么会有这么一段？我们看了这段，假如古代的典籍很熟，我们就会觉得很面熟。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古代读书人都要读的书，里面就有一段不是《水浒传》，跟这很像。再往下说，李逵跟宋江在《水浒传》里有个特殊的组合关系。照书里说，黑旋风李逵和宋三郎最好。评论《水浒传》的人都认为这是《水浒》很妙的一笔啊！一个领袖的很儒雅的宋江和一个很鲁莽的黑淋淋一条大汉李铁牛，俩总一对一对的写，说这种写法很高明，性格反衬。哎，我们就发现后来这个成一个模式了。成什么模式呢？比如说说岳的系列里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人物的组合呀？牛皋和岳飞呀。在说唐的系列里有没有啊？程咬金和秦叔宝啊。就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和一个莽汉的组合，这个从《水浒传》开了一个头。好多白话小说都这么写，李逵和宋江的组合关系。这种组合关系，如果我们古代典籍很熟，也会觉得有点面熟。还有呢， 李逵和宋江原来是特别死忠的，后来就逐渐发生分歧，就在招安上。宋江一心一想招安，但是一说招安，李逵就跟他抬杠。到最后，人家这个使者拿着诏书是吧，来宣读招安，李逵从房梁上跳下来，把诏书给撕了，把招安给搅局了，反对他的大哥走上体制内的功名利禄的这条路。这些个写法再加上后面同归于尽，宋江被朝廷赐了毒酒，临死的时候就把李逵写信找来了，咱哥俩好久没见了，喝回酒吧。等喝完了，李逵就不舒服了，宋江说对不起了，那是毒酒，是朝廷赐给我的，我一想我要死了，别人不说你肯定造反，你要造反影响了我的名声，所以对不起兄弟，我先把你给毒死，我也不让你自己死，你回去死，过几天我就死了，咱哥俩作伴，专门有这么一段。然后把李逵毒死了，他自己喝了药酒，他吩咐手下人说应该怎么怎么样办我的丧事，把我埋到哪个哪个地方是我的心愿。为什么要举出这些例子？因为这些个桥段在古代的一部典籍里都出现了，甚至于还有很小的细节，《水浒传》里写黑旋风乔作牙，李逵假装是个县官审案子，在我们将要提到的这个典籍里也有莽汉来审案子的事情。好了，我把大家的胃口吊得很足了，那我说的是哪一部经典呢？经典里的哪一个人呢跟宋江很像？似乎风马牛不及。我说武登会员，我说天然跟鲁智深，这个可能大多数人呢觉得还能够想象和接受。我说这个我一说出来大吃一惊，第一个感觉是哎呀是不是太过分了，但是事实如此。谁呢？我们先看这一段，史记里孔子世家写孔子周游列国，到了魏国，魏国的国君夫人叫南子，南子这个人名声不好，作风上有点问题，一般人都离他很远，但是男子一听说孔子来了很有名，又据说孔子这个人嘛1.85米啊，看起来也很像个爷们儿，所以这男子呢就一定要见孔子。孔子呢想在魏公这儿得到一个支持，一想这个男子对这个国君影响力很大，就曲线救国，就来见了男子。见了男子，这里有一段描写，有一点小暧昧，说男子前面挂着什么一个帘儿啊，孔子去见男子，听着这个风吹着这个帘子叮叮当当响，像这种笔墨写的有点小暧昧，这个不是八卦，说孔子不得已去见男子。子路不高兴了，子路是孔子的徒弟，是孔子徒弟里最独特的一个，什么独特呢？子路拳头很硬。子路没有跟孔子的时候，孔子周游列国到哪儿去都被人家来欺负，嘲笑他，朝着他扔西红柿扔鸡蛋之类的事儿。自从子路跟了孔子，恶声不闻于耳，没有哪个小子敢过来欺负孔子了。子路是这么一人，可是子路看见这件事很生气，孔子就对子路指天誓日发誓，说予所不者天厌之天，我肯定一点坏心眼都没有，我这件事肯定一丁点的那个哎呀不合道德都没有，如果要有老天在上。关于孔子的描写最生动的大概在所有典籍里就这段啊，指天誓日说我绝对没有歪心的。 师父，您的知识渊博，博古通今，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。 哪儿啊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，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？令为师受益匪浅呐。 哦，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，我要去听听。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，电波中的知识学堂。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陈红先生主讲的《水浒好汉文化基因图谱分析》，解读文学经典的途径之一。刚才说到了李逵和宋江在《水浒传》里是一个特殊的组合关系，一个是儒雅的宋江，另一个是鲁莽的李铁牛。这样的组合源自于哪部著作当中呢？接下来听答案。 好，我们看看子路和孔子是什么关系。孔子世家里写到孔子和弟子言谈往来的地方，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统计，一共有19处，包括跟子贡啊，跟什么子张啊，跟颜回啊，只有和子路和写的最多，有10处，19处里占了一半还多。就这俩是一对人物，而且多为反衬。子路经常和孔子观点不一样，然后把俩搁在一块儿写，相反相成。哪些地方不一样呢？首先，子路反对孔子去做官，公山不牛，使人招孔子，孔子就想去，子路不悦，指孔子说别去，那人名声不好，那是个贪官，就拦着孔子啊。再往下说呢，子路死于魏，这个子路这么无勇，他怎么给死了呢？他到魏国去做官，受了孔子的教育，第一很忠于国君，发生了动乱以后他坚决地捍卫国君，第二叫孔子给教的有点迂，他跟别人在这里决战打了半截的时候，人家一剑把他这个头盔上那个帽缨啊给砍断了。这有什么关系？你接着来呗。子路忽然想起孔子的教导了，哎，说这个人呢，这个衣冠不能不整啊，尤其是这个帽缨，它有一定的象征意义。他跳到一边，他去拴这个帽缨去了。他甚至拴人家八戒，给他一刀，把他给捅死了。子路死了，死了之后，孔子非常难过，说子路死于魏，孔子病啊，孔子身体哗就下来了。7天之后，孔子就死了。孔子临死之前，嘱咐他的手下人应该怎么埋葬我，把我葬到哪个地方。跟李逵死了，宋江跟着就死了。宋江死之前怎么安排后事，极为相似。还有呢，孔子评价子路说，你别看他这么莽撞啊，他要做个地方官审案子，能够干脆利落的判断，我所有徒弟里数着他。好，《水浒传》里就写了一个李逵去审案子，特别干脆利落。俩人打架，他就问了，说你们俩打架怎么回事啊？说他打我了，他打你肯定不对啊，你为什么不打他呀？说我打不过他。那你是个笨蛋，你为什么打不过他？是不是？你太怂了，你这个家伙，片言折喻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关于宋江这些描写，和《史记》以及《论语》里孔子这些描写相近似的地方也不是一点半点，尤其是比较大的地方，一个是见李师师这个事情，和子建男子，这都是大的棺木情节，他有最后他们的这个同归于尽。那么是不是这个作者他就是在写宋江的时候就想着《论语》，想着《史记》，照着孔子这样来写宋江呢？哎，我认为肯定不是的，没有这么搞创作的，对不对啊？那我这个比较有什么意义啊？一个大前提，《论语》《史记》对于当时的读书人都是必读书啊，都是烂熟于心的。如果只有一个两个相似点可以说是偶然，但是如果有一系列的相似，我们说有关联。有关联是什么意思呢？并不是说他有意识地比照着郭解和孔子来塑造宋江，而是说当他要塑造宋江这样一个领袖人物的时候，论语史记里的那些内容不期然而然，自然而然， 在他的脑子里对他的笔头产生了影响，因为那些笔墨是很生动的，又和《水浒传》里宋江的身份又有相似之处，所以就出现了这一系列的相似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《水浒传》里宋江身上这两条血脉都有早期的经典里的基因。我不是说套下来的，不是说自觉地搬过来的，不是的，但是这种基因是不自觉的，不其然而然的进入了艺术的血脉里。好，我们最后的结论，《水浒传》的一些好汉形象与传统文化的经典有血脉的联系，换言之，文化传统里的基因进入了这些文学形象之中，而多元基因的进入使得这些好汉形象趋于复杂和丰厚，比起前文本的那种勇汉狂侠飞飞儿丰富而复杂了。但是不同来源的基因啊，庙堂基因、江湖基因相互有一定的排异性，所以《水浒传》里的，先说鲁智深吧，假如说我们说他有一种佛门的渊源，最后得成正果，但是在前面这描写里似乎不太能看出来。宋江这个就更要命了，哎，一方面是个道德领袖，标榜自己多么孝多么忠，一方面做着黑社会的老大，所以到了金圣叹那儿说，宋江这个人，《水浒传》108将，作者歌颂了107个人，说独恶宋江，宋江是个两面派伪君子。那金圣叹这说的肯定不对，哎，这作者肯定不是这意图。但金圣叹为什么这么说？就是这两边这两个血脉，他没有很好的融合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人格分裂。所以金圣叹刚才我提到那个70回本《水浒传》，他就自己把里边一些地方给改写了，就把宋江改得更坏，改得有点接近于曹操。当然这个也是不合适的，你不能这么乱去改，原因就是因为这两股血脉不能很好的兼容。好，关于《水浒传》的传统文化的基因呢，我们举了这两个例子，但是这个话题，尤其是宋江这个话题，还可以再拓展开，还可以稍微再说两句。拓展一步是什么呢？就更有一点普遍的认识的意义了。尴尬的内圣外王，这是中国古代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。为什么我说它尴尬呢？内圣外王这个命题是谁提出来的？哪一本书提出来的？我们印象里觉得一定是儒家，不是孟子就是孔子，其实不是，非也非也，是庄子。庄子《天下》篇最早提出内圣外王，但是到了后来，儒家尤其是到了宋代理学家那儿，把四书里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把这个旗子举得很高，就跟内圣外王就合在一块儿去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要做一个政治上的领袖，社会上的领袖，你外王嘛，就是你要有功业，建立一个了不起的功业，首先你道德上应该是纯粹无私的、无瑕的。哎，听着非常好的，为什么我说他尴尬？像宋江、上刘备都是照着内圣外王来写的，所以鲁迅说刘备长厚而似伪，写过了就有点像假的。当然最典型就是刘备摔孩子，民间说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。那个宋江也有影帝的嫌疑啊， 是吧？你已经结交那么多江湖好汉，干那么些违法的事了，说人家要把你这家给你卸下，让你休息一会儿，说朝廷法度绝对不能动，是不是有点做样子作秀啊？历史上，中国思想史上有一场特别有名的辩论，就是朱熹和陈亮。朱熹我们知道理学家第一人呢，陈亮南宋的一个文学家，他们俩这辩论还卷进了一个有名的文学家，就是辛弃疾。辛弃疾有词就是针对他们俩这辩论写的。他们俩辩论什么事儿呢？朱熹是立主内圣外王，所以拿这个标准来评价历史，一个及格的都没有。所有这古代这些皇帝都不行。陈亮说：“那你不对了。”陈亮说：“比如李世民吧，贞观之治，这个人怎么样啊？”朱熹说：“李世民简直是个大坏蛋，超级的大坏蛋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杀死他哥哥，杀死他弟弟，逼退了他的老伴儿，啊，还对他的嫂子和兄弟媳妇儿也有这个不轨的行为，那这个人简直是人渣呀。”陈亮说：“可是如果没有李世民，能有当时贞观之治的大唐的盛世吗？大唐盛世给天下老百姓带来了多少好处啊？那么这些好处重要还是你说的那一点小的道德问题重要啊？”俩人就辩论，坐在一块辩论，然后俩人写信来辩论，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很大的事情。这个别人来评论他们这辩论就说了，说这个朱熹呀有点绝对，要这么一说呢，整个中国的这个历史一个及格的都没有。所以这就来了一个问题，是吧？就是在历史事实上，这个内圣外王是不存在的。那么我们把一个不存在的命题当成一个重要的标准，这本身是不是就有点尴尬？而这个话题不但在《水浒传》里，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在中国历史上，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上升到一个政治哲学的高度，当然我们就不展开了。就是作为政治哲学来说，我想怎么看待这个命题仍然是个复杂的话题。 感谢陈红先生的详细讲解。在三集的节目时间当中，谈到了水浒好汉文化基因图谱分析，解读文学经典的途径之一，让大家对这样的一部名著有了更加深入的解读。今天是2018年12月30号，也是知识开讲节目在2018年的最后一期节目。首先要在这儿呢，祝所有的听众朋友新年快乐。接下来还要预告一下明年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安排，老时间老地点依旧是北京故事广播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。我是刘莎，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，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，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。 记录时代变迁，展现社会风貌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。 心情很差，辛苦工作一天是为什么呢？不要急也不用怕，用你的微笑来面对吧，哼着歌走在路灯下，一会儿就能到达。三天没有吃饭，体重依然增加，心就像火山，马上要爆发。不要急也不用怕，用你的微笑来面对吧，不要怀疑体重秤坏掉了，要它只要松一点就好了，微笑让这世界充满了光彩，不再恐惧，向着黑暗说拜拜，用彼此微笑为你扫除一切阴霾，我一直都在。